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我的未来不是梦》。那这个歌的原唱呢是张雨生哈，我们都知道张雨生唱这个歌也是对许多年轻人对梦想的追求和不懈的努力的一种鼓舞哈，让很多的年轻人都卯足了干劲儿，在迷茫的人生十字路口找到了自己的方向。那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呢是胡彦斌的演唱版本哈。胡彦斌为什么会唱这首歌呢？是因为当时台湾的一个著名的饮料品牌呢要找他来唱广告歌，就是翻唱当年的张雨生的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希望能够给你带来一点点的自信和希望哈。好，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们接下来继续收听到金海心《那么骄傲》。 趁乱胡思乱想夜色真好，让我睡不着，为何你总是想要逃？

听到的一首歌来自费翔演唱的《恼人的秋风》，这个歌应该很多人都很熟悉啊，它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哈、啊。它的这个乐曲呢是来自瑞典 ABBA 摇滚组合的一个冠军曲目哈、啊，是由那个台湾的著名的词作者孙怡根据这个曲来自己填写的词。刚开始是由台湾的歌手高凌风来唱红台湾的，后来呢由费翔来唱红大陆。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们接下来继续收听到来自蔡琴的《你的眼神》。这首歌是来自蔡琴的《你的眼神》，这个歌呢是发行在1981年哈，离现在也已经很遥远了，是由苏莱作词作曲。那这个歌呢是他第三张个人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哈，叫做《你的眼神》。这个歌呢听起来非常的好听，也可以说是蔡琴比较经典的一首歌了，在最浪漫的情歌之一，可以这样说。听这首歌觉得蔡琴演绎的有一种荡气回肠的感觉，看来她的台湾情歌皇后的这个称呼也是绝非虚名哈。好，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欢迎您关注99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来点击听主播和我进行互动，点首你想听的歌，或者来发表一下你的听歌感受都可以。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收听到苏打绿《你在烦恼什么》。 你又不会写的话，又不会退的了，没有

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红唇族演唱的《年少时候谁没有梦》。红唇族呢是八九十年代也是风靡一时的台湾少女演唱组合哈，他们的代表作品比如说《红唇主张》啊，《红唇心愿》啊，都特别的好听。那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我特别喜欢当中的两句歌词，说年少的时候谁没有梦，年少的时候谁没有忧愁。虽然很简单的两句词吧，但是也是说出了就是年轻人的那种心声。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收听到胡歌《逍遥叹》。 岁月难得沉默，秋风厌倦漂泊，夕阳来着不走，挂在墙头舍不得我。昔日伊人耳边话，一河潮声向东流。再回首，往事也随风也一片片落。爱已走到尽头，恨也放弃承诺。自认幽默，想法太多，由不得我。壮志凌云几分愁，知己难逢几人留。再回首，却问小船醉梦中。笑谈词穷，不知境况终成空。道断人方断，一绝梦。 城滚滚，我没看透，自嘲我见

静的，不管多么用力的拥抱。